《格林多人后书》第二章。所以，我拿定了主意，不再带忧苦到你们那里去。因为如果我使你们忧苦，那么除了那由我而受忧苦的人外，又有谁可以使我欢乐呢？为此，我写了那样的信，正是为避免我来到的时候，他本来该叫我喜乐的，反而叫我忧苦。因为我相信，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喜乐为你们众人的喜乐。我在万般的痛心忧苦中，流着许多泪，给你们写了信，并不是为叫你们忧苦，而是为叫你们认清我对你们所有的爱多么卓越。如果有人使人忧苦，他不是使我忧苦，而是使你们众人，至少使一部分，免得我说的过火。这样的人受了你们大多数人的谴责，已足够了。你们宽恕劝慰他，反倒更好，免得他一时为过度的忧苦所吞噬。为此，我劝告你们，对他再建起爱情来。其实，也正是为此，我才写了那信。我要考验你们，看你们是否在一切事上都服从命令。你们宽恕谁什么，我也宽恕，因为我所宽恕的，如果我曾宽恕过什么，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当着基督的面而宽恕的，免得我们让撒旦占了便宜，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他的心意。当我为宣讲基督福音来到特洛阿时，虽然给我开了为主工作的大门，但因为我没有遇到我的弟兄帝铎，我的心神得不到安宁，遂辞别他们，到马其顿去了。感谢天主，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，并借我们在各处播扬认识基督的芬芳。因为我们就是献与天主的基督的馨香，在得救的人中是，在丧亡的人中也是，但为后者是由死入死的芬芳，为前者却是由生入生的芬芳。对这样的工作，谁够资格呢？至少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而混乱的天主的道理，我们宣讲乃是出于真诚，出于天主，当着天主的面，在基督内。